三季度新增减税、降费同埋退税、缓税、缓费超过30,000亿元人民币，预计全年会达到40,000亿人民币。主要运用近两年嘅结存资金，政策力度超过2020年，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8点，跌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7.11美元，卖出1,647.4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7.83，瑞士法郎1，加元1.362，人民币7.282，英镑对美元1.149，欧元对美元0.988，澳元对美元0.6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上昼8点，强烈带风暴尼格集结喺香港东南，大约230公里，即系北纬20.7度、东经嘅5.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受尼格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现时本港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虽然尼格会逐渐减弱，但它减弱速度仍然存在变数。按照最新预测路径，尼格会在今日稍后非常接近珠江口一带，在本港以南大约150公里以内掠过。届时本港将由吹偏北风逐渐转为吹东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本港风势将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正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受尼格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雨势会渐转频密，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长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1、55和4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每小时82、80和55公里。预测本港是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日间风势逐渐增强，稍后转吹偏东风，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密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渐转频密，天气较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1度左右。展望明天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稍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由于教育局宣布学校停课啦，九巴、新巴、城巴学校区嘅路线咧，今日系暂停服务噶。九巴、新巴、城巴部分学校区嘅路线咧，今日咧系暂停服务噶。咁较早前啦，畅运道去翻红磡港铁站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畅运道去翻红磡港铁站方向咧，就只系车多少少。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啊！而家咁多条嘅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咁路面方面咧，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比较车多。咁继续提你咧，有啲道路工程需要封路啦。喺油塘嘅高超道，高超道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大本营嘅快线封闭。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14号 H33214、42号 C 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就要改道。青山公路都是有工程，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着葵涌 A 变电站的快线就封闭，由于强风措施，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和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都是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由于大风浪关系，渡轮方面都是屯门往返大澳、马料水至塔门、塔门至黄石和愉景湾至梅窝的渡轮服务都是暂停。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呢排做咩冇嚟精神？个人仲好似越嚟越肿、啊。 翻工压力大啊嘛，休息唔够，仲成日食零食减压，咪胀咗少少咯。 你不如试下去地区康健中心啦，嗰度有减压课程教你减压，仲可以改善情绪健康噶。 点解你会知道地区康健中心有呢啲活动嘅？ 只要你听住精灵一点逢星期二嘅地区医疗系列，每集介绍唔同地区嘅康健中心同康健站，自然就会揾到适合你嘅服务啦。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咁我就做咗十几年导游嘅 CIBS 节目制作人黄敏一， 跨年代嘅音乐节目啦，就会写啲歌剧场版去代表我哋一个年代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可以开咪自己监制自己构思一个节目，实现咗好多人嘅梦想咯。 CIBS 现正接受申请，成功申请会有制作费资助，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2年11月2日，三号强风信号中午前维持，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今日举行，新增4418宗确诊，多13宗死亡个案。不满巴西总统大选结果，博尔索纳罗支持者堵塞公路。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11月2号星期三的早上，在这个大风有雨的早晨，你听紧睇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今早有张凤平在这里。先提提大家，现在呢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会在中午之前都维持。同时就预料受到离隔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的雨势会渐转频密。大家出门之前呢最好都带翻把遮。同大家关心的天气之前呢，我哋先同大家讲下其他嘅话题啊。咁啊，见到咧，旅游业议会就最近啊向政府建议用一个叫做团进团出嘅方式啦，嚟到去接待一啲入境团。咁即系批准入境团嘅团友喺三日入边咧，佢哋攞住个黄码嘅，都可以去到指定嘅景点同埋食肆咁话。咁旅议会咧就话，即系上个星期啊，政府邀请咗佢哋就提交啲景点嘅建议噶啦。咁而家个情况系点咧？我哋今朝早找来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和我们谈谈。早晨杨淑芬。 早晨，早晨主持。 你好，杨淑芬。刚才也讲到了团进团出这个概念呢，就会去一些指定的景点和食肆。我见你们都说有跟政府密切沟通，现在的进度是怎样先？ 好啊。其實咧，我哋呢個建議咧，就係喺施政報告嘅前後咧，就已經一路同政府啊，同埋啊楊局長啊，咁都有見面啊，開個會啊咁樣。咁喺上星期咧，就開始就佢哋就跟進啦，同我哋跟進啦。咁啊，包括就話我哋覺得個人數會有幾多啊，初期啊，同埋就好似頭先剛才你所講啦，咁亦都問我哋可唔可以俾翻一個景點嘅清單，咁變咗佢哋可以咧，再同唔同嘅政府部門咧去研究嗰個可行性咯。 其實呢個團進團出嗰個諗法係點樣個運作起嚟？即係你哋建議嘅時候係點樣噶啦？ 好啊，嗱，因為咧，我諗喺九月尾嘅時候咧，就開始由即係好快由3+4轉0+3啦。咁當時大家好有期望，希望好快去到0+0。咁但係即係我諗跟住疫情又有所轉變啦，咁變咗我哋而家大家都唔知道0+0幾時到。咁0+3咧對香港係即係出境咧係有幫助嘅，咁但係對入境咧就真係冇幫助。咁所以我哋業界咧就諗下，會喺0+3嘅框框下，我哋可唔可以有一啲放寬，咁令到我哋都可以接待一啲入境團咧喺呢個可控嘅範圍之內。咁所以我哋嘅建議咧就係話可以咧就俾入境嘅旅客嚟，咁但係咧就一定要用組團嘅方式，即係話一定要有導遊啦。咁一定要有導遊去睇照顧住呢班客人，咁亦都係喺佢哋出發前嚟港之前咧，就已經決定曬所有嘅行程，要做曬登記。咁當然啦，大家最緊張嗰樣嘢就係話即係防疫嗰樣嘢。 咁變咗佢哋嚟到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因為而家嚟講似皇馬，你唔可以餐廳噶嘛。咁但係旅客嚟到，你冇可能叫佢冇得去餐廳食嘢啦。咁所以我哋就話喺餐膳嗰方面咧，就可能有一啲嘅有一啲嘅要求，就話我哋一定要係一個包廂形式，即係話包咗個房俾我呢一班旅客喺呢一個嘅包廂房裏面食。咁就變咗同其他嘅客人咧就唔會話即係有一個咁緊密嘅接觸，因為一餐膳嘅時候就係要除口罩咁，比較風險高啲。咁另外咧就而家皇馬亦都唔去到好多嘅表列廁所咯，表列處所啦，就包括咗我哋嘅主題公園啊，我哋嘅我哋嘅博物館啊咁樣。咁對於旅客又係行唔通噶啦。咁所以我哋咧就係亦都要求政府就話某啲嘅表列處所咧可以俾我哋啲皇馬團進團出嘅旅客咧就去。咁同埋我哋嘅交通亦都係亦都會有一個旅遊車啦，一個旅遊巴嘅專車啦，去接呢一班嘅客人嘅。咁就希望喺呢個可控同埋亦都可追蹤嘅情況之下咧，會有一啲嘅放鬆。咁喺呢個中短期接喺我哋去到零加零之前咧，就可以有一啲咁嘅基本運作咯。 逐樣逐樣嚟啊！先問一下咧，頭先講到話咧，表列處所啊，即係啲景點嘅嗰個清單、嗰個名單嗰度咧，你都話其實都已經係交咗一個嘅名單噶啦。咁其實係包括有啲乜嘢嘅例子啦，同埋咧頭先都講到話，即係政府都問到個人數方面啦。咁你哋呢方面個諗法又係點樣嘅咧？ 好啊，首先咧就講講個清單嗰度先啦。咁其實清單裏面咧就即係當然嗰、那個主題公園啦，香港嘅主題公園啦、迪士尼海洋公園啦，定包括喺裏面。咁但係咧，我哋呢度咧都話會同政府再商討一下，因為我哋明白而家呢兩個主題樂園咧喺裏面都可以食嘢㗎，即係佢一小攤可以食嘢。咁變咗喺呢度點樣去控制咧？咁我哋都要商討嘅。咁另外咧，我諗最主要咧就係喺呢個疫情期間咧，我哋香港做咗嘅兩個大嘅基建啦，就包括呢個 M 加博物館。同埋故宮博物館，咁呢兩個咧就其實啲旅客都未嚟過嘅，咁呢個嘅新鮮感咧一定係有嘅，咁呢個亦都係喺裏邊啦，咁亦都包括咗好多咧，因為我哋最近都推呢個文化古蹟啦，希望我哋再迎接旅客嘅時候咧，我哋嘅旅遊產品咧係更加優化，咁所以好多嘅文化啊古蹟啊嘅旅遊點咧，我哋都係包括咗啦，裏邊咧包括咗好多嘅廟宇啊，譬如話黃大仙子啊、大佛啊嗰啲咁，都包括咗喺裏邊嘅。咁至於你話嗰個人數嗰方面咧，其實咧即係如果用呢個團進團出嘅方法咧，我哋其實業界都知道唔會有好多客人嘅，即係開初期嘅時候未或者係可能譬如話三四團咁樣。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就覺得呢一樣嘅呢一個嘅方向咧係非常之重要，因為會俾到一個正面信息咧。我哋海外嘅旅客，同埋我哋海外嘅合作伙伴知道，香港咧而家係逐步放寬緊，咁即係變咗等佢哋再去計劃佢哋嘅行程嘅時候咧，唔好將香港遺忘咗。我諗呢個係我哋最主要嘅目的。你話真正嘅生意咧，我哋都知道唔會咁好，唔會話因為呢個團進團出可以咗之後咧，就有大量嘅旅行團用咁嘅方法，我哋覺得唔會咯。 咁讲到食肆方面啦，头先都讲啦，可能话系一啲包厢啦，咁样去做先至会好啲啦。咁其实譬如头先都即系特别提到，其实个防疫嗰度啊，你哋有冇话同可能食肆啊、餐厅嗰啲有冇沟通过？佢哋嗰个反应系点样？佢哋有冇啲乜嘢嘅安排可以提供到俾你哋啦？ 嗱，其實咧，我哋業界都有同呢啲即係食肆啦，甚至乎酒店都係啦，因為譬如旅客要住到酒店，咁去食早餐，咁你都要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咁嘅安排啦。咁大家都覺得係可行嘅，因為我諗大家喺而家呢個生意嘅模式之下咧，都希望可以做多一點，亦都希望可以幫到香港旅遊業多一點。咁所以覺得喺安排呢個包廂咧，就唔係一個大問題咯。 咁同政府去溝通嘅時候咧，咁佢哋可能主要嗰個嘅即係關注嘅點又係邊度？同埋你哋交完名單之後，係咪都再有同政府傾佢哋嗰個反應係點樣咧？ 我哋或者咁樣啦，即係政府睇呢、這個咧，佢哋基本上咧嗰個諗法咧係接受嘅，咁但係即係亦都係因為政府亦都要同唔同嘅部門去溝通，咁喺嗰個防疫啊，同埋嗰個檢測嗰度咧，佢哋再要去研究多一啲嘅。咁我哋交咗個名單之後咧，我哋尋日咧都會都有同政府傾過下，咁佢哋都話而家咧就係等緊同。 唔同嘅部門傾完之後嘅一個結論之後，有啲咩嘅優化，即係咩嘅問題咧，就會再同我哋去商量。咁我哋就再去諗有啲咩嘅有啲咩問題，我哋可以點樣解決咯？咁譬如話頭先提到嘅話，嗰兩個主題樂園，咁我哋嘅做法又會點咧？咁樣咁同埋 OK， 如果旅客嚟到嘅時候，哦，真係唔好一個唔好運。中咗咁，跟住個安排又係點咧？咁呢啲我哋都仲要再商討嘅。 嗯，有冇話業界嘅期望幾時可以做到，或者最遲幾時做到啦？同政府而家溝通嘅時候，大家有冇都即係佢哋有冇個諗法咧？ 有嘅，我哋咧都有同政府去講咧，就話我哋希望可以喺11月之內咧。就已經係敲定咗個細節，咁因為其實敲定咗細節之後咧，即係容許啦嚇，咁之後我哋都要同我哋海外嘅夥伴啊去研究，即係去籌組啊，咁啊點樣有旅行團嚟？咁而我哋嗰個嘅時間表咧，就希望喺今年嘅聖誕假期個檔期裏邊咧，可以接待到一啲嘅入境旅客咯，用呢個團聚嘅方式。 嗯，頭先講到海外夥伴咧，這個都想關心一下。其實而家有冇話即係同海外嘅一啲旅行社合作夥伴傾過？如果真係用一個咁團進團出嘅方法嘅話，佢哋嗰個反應係點樣啊？ 有嘅，係可以做一個試點嚟嘅。因為即係其實香港都仲係一個吸引嘅地方咧，亦都加上頭先我哋講過有啲新嘅基建啦，咁佢哋都未嚟睇過，咁所以咧就嗰個合作即係嗰個吸引力咧係有嘅，咁但係咧大家亦都明白，如果用咁嘅方式嘅話咧，就唔好期望話一團會有好多人咯，可能係一啲小團嘅形式咯。 嗯，有冇同邊啲地方可能傾得多啲，即係佢哋過嚟嘅意欲會大少少啦已經。 或者咧，我哋可以睇睇啦，即係其實如果你話一開始呢一個全進全出嘅方式嘅話咧，咁主要咧，我哋覺得都係東南亞市場，咁譬如話係泰國啊、菲律賓啊、印尼啊，咁甚至乎印度啊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可以做一個開始嘅一個嘅國家，我哋可以去同佢哋再商討嘅。 嗯，除咗講團進團出之外咧，其實都留意到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啦，楊潤雄咧，其實佢之前就星期一嘅時候，立法會就話都有研究緊咧，即係為旅行入境嘅旅行團咧提供多啲嘅便利措施嘅。其實對於你哋嚟講，你覺得而家呢一刻可能最需要嘅係啲咩措施？政府俾唔俾到咧？ 我諗而家咧，首先即係當然，我哋希望呢個團進團出嘅方式係可以落實先啦。咁其實我哋一路都講咧，我哋最希望政府可以俾到一個時間表我哋咯，因為即係個時間表一路你對外嘅開放係點咧，甚至乎對內地我哋嘅通關嘅時間表又係點咧？因為而家我諗每一行都係啦，揾人翻嚟去。人才翻嚟咧係好難嘅，咁而我哋旅遊業咧，其實亦都想叫翻一啲以前有好多人轉咗行啦，以前嘅，咁想揾翻佢哋翻嚟咧，其實亦都大家嗰個信心未知點啊，咁知道政府話咧唔會行回頭路嘅，咁但係咁喺呢段時間，譬如話由0+3到0+0，咁大概係幾耐咧？咁變咗大家如果要翻翻嚟呢一行嘅時候咧，都要對翻即係對個前景係有少少即係知道個計劃係點樣樣，咁變咗大家做起上嚟就會好啲咯。 嗯，其實咧而家即係嗰個嘅情況咧，可能都仲要睇一睇啦。咁往後咧會係點樣啦？咁啊，同楊淑芬今日先傾到呢度啦。我哋跟住落嚟咧，就睇下另外一個嘅話題咧，同大家傾傾。咁啊，尋日咧見到就係政府統計處公布咗九月份香港嘅零售業嘅總銷貨價值嘅臨時估值，就話係281億，按年咧就升咗0.2%嘅。咁其實咧都叫做扭轉咗上個月嘅跌勢噶啦。不過咧都話係差過市場嘅預期。咁呢啲數據點樣解讀咧？我哋今日電話旁邊揾嚟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辉喺度嘅，早晨啊，邵家辉。 早晨，张小姐，早晨。 早晨啊，点睇九月份嗰个嘅零售数据个表现啊？系咪都叫做符合预期咧？ 其实只可以讲叫平稳啦。咁因为喺今年大家知道第五波疫情咧，2、3、4月嘅时候，即系肆虐香港。咁其实到而家呢一刻咧，其实个疫情都未曾系稳控嘅。咁每日都仲系有几千宗嘅。咁所以今年整體咧，成個零售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嘅情況嘅。咁幸運地啦，咁政府其實推出咗，即係今年有10,000蚊嘅電子消費券啦，四月份派發，八月份派發，同埋十月份即係都派發啦。咁就對呢個市場嚟講咧，係有個幾大嘅幫助提振作用嘅。 如果唔係有呢一個電子消費券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嗰個數字咧可能會更加差嘅。 嗯，其實有冇話留意到可能即係消費券嗰個幫助有冇話主要係喺邊啲位置？即係睇翻個數據入邊某啲嘅類別咧，可能佢哋嗰個升幅咧即係比較多，譬如係一啲珠寶鐘錶啊，佢哋嗰個嘅消費價格直升咧就8.4%啦，電器啊耐用消費品嗰啲咧按年就升咗14%。其實同消費券有冇關係咧？你哋去觀察嘅時候， 我相信絕對係有關係嘅。咁啊，由喺雖然今次係派份2000同埋12份2000啦，咁但係其實啲香港市民有啲都聰明嘅，如果用嘅時候咧，佢可能會夾埋啲屋企人一齊去用啦。第二咧就係都要睇一睇嗰個行頭，因為好似電器產品咧，你睇下每啲新嘅電器產品佢會推出啦。咁例如好似汽車，咁其實汽車嘅升幅其實都高嘅，咁個原因可能都會有新款汽車出，咁喺嗰個時間位都係會多咗啲朋友去買咯。咁但係當然如果要比較於喺去年第一次派發即係電子消費券嘅時間，咁當然其實去年嗰個嘅個勢頭會更加勁啦。咁因為去年第一就新鮮感啦，第二就係嗰個疫情其實當時候控制得好好，同埋再加埋嗰個奧運又。啲人咧金牌多啦，咁個等等嘅氣氛咧，會令到啲人嘅消費信心其實係會大嘅。咁、今年因為頭先所講嗰個第五波疫情咧，到而家其實都未曾完全退卻，咁所以個消費信心其實係不強嘅。 嗯，但係10月1日都派咗第二期消費券啦，咁而家觀察到即係可能10月份嗰個零售嘅小道會唔會好過9月添咧？ 我哋評估其實都係平穩啊，只可以叫做平穩。即係，但係要去到好似去年8月同埋今年4月第一次派5000蚊一次過嘅話咧，那個效用應該其實冇佢哋咁強嘅。 嗯哼，咁啊，點樣去預期嚟緊咧？即係如果個效用冇咁強嘅話，那個平穩，你覺得即係會係平穩地微升啊？定係大家都有預期，希望可以再多翻少少啊？ 我哋評估，大家應該係平穩啦。咁嗱，喺過呢2-3年嘅疫情嘅話咧，其實政府都有唔少嘅支援嘅，好似補助計劃啊、電子消費券啊等等，呢啲係其實係支援業界，希望可以渡過難關嘅。咁不過呢啲咧，我相信都係只係一啲治標嘅方法啦。治本始終都係需要咧，盡快去全面通關咧，其實先至可以即係幫到香港去真正去回復嘅。咁因為我哋零售業界咧，2/3嘅生意係本地市民去消費啦，而1/3係外來帶動嘅，包括境外啦，同埋國內嗰啲同胞嘅。咁因為過去都差唔多係零遊客，咁而家叫好少少啦，即係0+3之後，有少少人翻過嚟。咁但係其實同旺嘅時間其實都仲係爭好遠嘅，所以要回復翻好嘅環境，一定要全面通關先至可以做到啊。 咁講開通關咧，而家就未係全面通關啦。不過即係0+3呢個嘅檢疫安排咧，即係有啲嘅評論都話啊，會唔會鼓勵咗香港人反而係向其他地方外遊，咁啊反而去出邊買嘢就影響到香港零售市道？你又點睇啊？ 業界嘅觀察同埋評估都係同你頭先嘅睇法係接近嘅。因為香港市民都差唔多2-3年都冇外遊過啦。咁其實而過去話香港人其實世界出名，其實最中意就去旅行嘅。咁所以喺0+3嘅政策，即係翻嚟香港之後，其實嗰啲人即係唔可以出街食嘢，又可以直接翻屋企嘅話咧，咁我都聽到身邊係唔少人準備係會有去旅行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啲高消費群嘅話咧，咁我哋估計係會有一定影響啦。咁就算啲中消費群嘅話咧，可能有啲人部署咧。準備去旅行咧，喺大嘅季節去旅行嘅時候咧，可能而家都會慳住荷包，咁等等呢啲係影響到嗰個零售或者飲食嗰個環節啦。 咁啊，傳統上咧嚟緊聖誕嘅話，都會係一啲消費嘅旺季嚟噶嘛。咁如果即係夾咗咁多嘅因素去睇嘅話，你哋點樣預期可能下最後第四季嗰個嘅成個零售市道啊？ 要視乎咧政府嗰個入境政策，其實會唔會有所調整啦？因為見到其實政府而家都一路向前進咁樣慢慢放寬嘅。咁如果個政策有所改變，對於入口嘅人士係方便嘅話咧，咁我相信係會有幫助嘅。第二咧就係對內嘅放鬆政策，你見到政府咧而家即係都對於嗰個時間限制咧，即係啲夜場，包括啲酒吧、卡拉 OK 等等嘅行業咧，咁而家其實已經完全放寬啦，馬上會進行嘅啦。咁呢個都係對於喺本地嗰個復甦咧，係一個正面嘅幫忙嚟嘅。咁因為當啲人覺得即係夜晚冇限制嘅話咧，咁佢慢慢回復翻正常嘅話咧，咁我諗市場嘅氣氛都係會有幫助，有 啊，令到嗰、那個啊啊零售啊或者飲食嗰度會有所幫忙。 嗯，若然真的好像你們這樣的預期做到全面通關的話，你覺得真的整個零售市道要復甦需要多長的時間，就是怎樣逐步去啊？ 如果要復甦的第一，除了國外復甦之外，國內復甦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來的，因為我們剛才說三分之一是由海外帶動的話，但是我們 80% 的遊客其實都是由國內過來的嘛，所以要跟國內通關其實才是第一是一個最重要的指標。第二的話就是縱使通關的話呢，咁都要我相信都會有一個適應嘅時間嘅。咁所以我自己嘅行業嘅朋友呢，對於自己嘅前景嘅話呢，佢哋都要有所評估啦。 嗯，好啊，今日同邵家輝咧先倾到嚟呢度啦。咁啊，邵家輝咧就系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嘅议员嚟噶。咁头先咧就讲到话香港嗰个嘅零售嘅消费嘅数据。咁一阵翻嚟咧就同大家再关心一下咧台风嘅一啲消息啦。咁我哋同大家睇大家啦。今日上昼八点到夜晚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挂起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后咧，该区就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一阵间咧，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会继续有千禧年代，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嚟紧啊，我哋离隔嗰个嘅风暴嘅走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预料尼格会在今日稍后非常接近珠江口一带，本港风势将进一步增强。天文台考虑在正午12点至下午2点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教育局话由于天文台会考虑在正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发出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上午9点在中环四季酒店四季大礼堂召开，超过200名金融机构负责人将会出席。摩根士丹尼、瑞银、高盛、汇控、渣打的董事长或行政总裁，以及中国银行行长等，分别在三场专题讨论中发言，讨论各地央行加息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滞胀挑战，以及金融科技和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峰会同时设有内地政策环节，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中证监副主席会以预录访谈形式分享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观点。另外，行政长官李家超稍后将发表主题演讲。至于外访期间确诊新冠病毒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回港，卫生防护中心审视陈茂波个案和评估核酸检测结果之后，评定他属于康复个案，不具传染性，因此无需隔离。他将出席峰会，并在今明两日发表主题演讲，但不会参与宴会活动。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3点，跌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8.91美元，卖出1649.27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47.91，瑞士法郎1，加元1.362，人民幣7.282，英磅對美元1.15，歐元對美元0.989，澳元對美元0.6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上昼八点，强烈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230公里，即系北纬20.7度、东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

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今日举行，新增4418宗确诊，多13宗死亡个案。不满巴西总统大选结果，博尔索纳罗支持者堵塞公路。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啊，咁啊三号强风信号咧仍然系生效紧嘅，咁啊话会维持到去中午嘅时分。咁亦都咧睇到天文台咧就话预计系考虑咧喺正午12点到下昼2点之间咧发出8号嘅烈风或暴风信号嘅。咁教育局今朝早咧都话因应住天文台嘅呢一个考虑咧，咁所以所有学校今日都系停课噶啦。咁究竟啊呢一个嘅台风嘅状况系点样咧？我哋今日咧就揾嚟有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同我哋倾倾啊！早晨，梁荣武。 早晨啊，凤平。 早晨，你好。想先问一问咧，其实睇到啊，而家离隔嗰个嘅移动速度啊，同埋路线咧，系咪都叫做符合你哋之前去睇嘅时候嗰个预测嘅路径啊？ 系啦，其实由琴日开始嗰个预测都较为稳定啦，即系好多嘅世界上面嘅大嘅预报中心都系将离隔咧摆到好接近香港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主要原因，即係天文台會考慮喺中午嘅時分左右會掛八號波嘅原因啦。 嗯，其實預計，因為其實我即係特別咧聽到你講話啊，尋日見到多個地方啊，佢哋個預測都開始比較穩，即係話貼近香港啦。係啦，其實之前都分歧幾大嘅喎，即係點解會出現呢個狀況嘅？ 因為大家嘅模式嘅設計咧，同埋考慮嘅因素咧，都會有出入嘅，因為大家都係自行去研發一啲電腦嘅模式，雖然個原則係大家一樣，咁另一方面就大家手頭上面嘅數據咧，都會有差異嘅，咁譬如話某個中心會考慮多啲人造衛星嘅數據啊。之如此類啊，咁所以咧，即係唔同嘅模式咧，就一定會有差異噶啦。其實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喺秋，即係深秋呢個季節咧，熱帶氣旋嘅移動啊，同埋熱帶氣旋嘅強度咧，個變數的而且確多咗好多嘅。咁其實就係、是、如果大家對氣象有少少認識嘅，如果睇翻天文台嘅人造衛星圖像咧，都可以感覺到即係離隔由琴日到今日咧，已經有某個程度上面嘅減弱嘅跡象㗎啦。雖然即係天文台評估離隔嘅中心嘅最高風力咧係保持不變啦，但係咧已經開始有跡象減弱，咁所以天文台亦都講得好清楚啦，即係雖然佢一方面好接近，但另一方面咧亦都係減弱嘅。咁、 嗯、 但係我相信為咗公眾嘅安全起見咧，咁所以都要認真去考慮呢個八號風球嘅需要性啦。 嗯，我都見到咧，天文台就喺頭先7:09嘅時候咧，佢哋嗰個最新嘅更新咧都話到，即係嚟嘅係會逐漸減弱，不過佢話個減弱嘅速度咧都仲係有變數嘅。即係如果以而家一個咁樣嘅狀況嚟到去睇嘅話，可唔可以估到即係嚟嘅對於香港嚟講個影響嘅時間有幾長咧？可能會持續幾耐咧？ 我諗兩個因素啦，第一個因素就係嗰個離隔嘅移動速度係相當慢啦，因為佢而家平均嚟講都係行10公里，咁啊比一般嘅熱帶氣旋嘅移動速度係慢嘅，咁你行得慢，咁影響香港嘅時間當然會長啲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就因為佢減弱啦，咁即係雖然佢繼續影響香港，但係嗰個威脅咧就未必係去到即係好高嘅級別啦。咁、即使如此咧，我哋都一路都係受到兩個天氣系統嘅影響嘅，即係離隔嘅風力啦，同埋呢個東北季候風嘅風力。咁兩者疊加嘅影響咧，就會有個大家互補啊、增益嘅效應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大家要留意，即係而家主要吹偏北嘅風啦。咁所以如果你身處嘅地方或者係將會去嘅地方係北邊係較為開陽嘅話咧，咁就小心大風嘅影響啦。 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即係頭先你話佢又減弱緊，不過亦都受緊東北季候風有個疊加嘅影響咁。咁我哋可以預期，譬如今日啦、聽日啦，嚟緊呢兩日可能講香港嗰個天氣嘅狀況，大概會係點樣？ 天氣即係天氣兩方面啦，就睇風力啦嚇。咁即係睇風力，當然睇天文台嗰個九天天氣預報啦嚇。咁、即係如果你睇翻九天天氣預報咧，其實個風力都係會慢慢咁減弱。譬如話今日咧就係、是、普遍都會吹強風啦，聽日咧個風力咧會稍為會減弱嘅，即係減咗一級到啦。咁到咗後日咧，就強風都冇埋啦。咁所以星期五咧，就應該所有風球都會除下啦。 好，我哋睇下咧，即係頭先都講到話喺深秋入邊咧，即、就、係、是、要去預測呢啲風暴嘅熱帶氣旋嘅路徑啊，係多變數啦，亦都即係可能佢哋嗰個路徑可能都會大家都有唔同嘅諗法嘅。其實咧，我哋睇咧，即係記錄入邊睇嘅話，上一次十一月掛到八號風球咧，已經係去到1972年，即係好少可喺深秋嘅時候會見到熱帶氣旋集港，可唔可以咁講咧？ 係啊，係啊，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即係熱帶氣旋，畢竟都唔係一個好大嘅天氣系統，有啲天氣系統比佢更加大嘅嚇。咁、即係我哋坊間叫力場啦嚇，即係唔係某人士嘅力場啦，而係天氣嘅力場啦。咁呢個所謂喺秋天嘅時候嘅天氣系統，就自然係喺中國大陸嘅，唔係即係亞洲東亞地區一個好強大嘅反氣旋啊！咁呢個反氣旋咧係其實會將個熱帶旋咧即係唔俾佢接近華南沿岸嘅，因為反氣旋喺大陸嘅反氣旋咧係吹北風嘅。咁你個熱帶氣旋如果想向北行嘅時候咧，咪逆風而行啦，係嘛？咁所以咧，一般嚟講就好難接近到呢個華南沿岸嘅。咁但係今次呢個情況咧，就係我哋當然有一方面有呢個東北季候風啦，但係佢又唔係強得好犀利，咁所以佢就唔可以將呢個熱帶氣旋咧係即係阻於門外啦。咁其實睇翻上一次我哋掛三號風球嗰次咧，就係、是、睇到個風咧，就係、是、未接近香港之前咧，就突然間之間轉彎嘅，就吹咗越南嗰邊嘅。咁呢個情況就係嗰個即係北邊嗰個反氣旋，就將個熱帶旋咧就推趕咗向西邊，就咁嘅原因。咁所以喺秋天嘅時候咧，尤其是深秋咧。即係打正香港或者接近香港熱帶旋嘅機會係相當之低嘅。 其實我頭先一聽你咁講咧，係咪即係呢個都係同我哋講啦，秋天嘅熱帶氣旋嘅秋台咧，嗰、那個預測嘅難度都係喺嗰個風嗰個不穩定性嗰度咧咁。 係啊，因為即係好複雜嘅一回事咧，就係、是、我剛才所講嘅東北季候風咧，其實有兩個相反嘅作用嘅，可以。有陣時咧，某個程度上邊咧，佢可以使到呢個熱帶氣旋或者颱風咧係增強嘅，即係你可以想像一個細路仔玩嗰啲氹氹轉啦，喺遊樂場嗰啲啦嚇。咁如果佢已經轉緊嘅，你再將佢推一推嘅話咧，佢個轉速就會快啲啦。咁所以其實呢個東北季候風咧係有一個使到熱帶氣旋增強嘅效應嘅。咁但另一方面，因為東北季候風一般嚟講都係由乾由涼嘅空氣，咁呢啲乾涼嘅空氣捲咗入個熱帶氣旋嘅環流裏面嘅時候咧，係不利嗰個熱帶氣旋嘅強度嘅位置嘅。咁所以係有兩個作用，睇下邊一個作用係大啲啦。咁一般嚟講，如果熱帶氣旋咧就距離岸邊好遠嘅時候咧，嗰、那個使到佢加速旋轉嗰個效應係會大啲嘅。咁但係當佢近岸啦，即係好似而家嚟㗎咁樣樣咧，我哋喺人造衛星上面都已經睇到佢有減弱嘅跡象啦。咁就因為佢近岸嘅時候咧，嗰、那個東北季候風或者乾燥嘅氣流咧，係冇一個變性嘅過程啊，即係嗰個性質仍然保持係乾燥同埋較為寒冷嘅。呢幾日我哋都感覺到啦，個氣温係好涼啦，係咪？咁所以呢啲乾涼嘅空氣捲咗入去個熱帶旋裏邊咧，佢係會慢慢咁減弱啦。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梁明武，同你倾到呢度先。梁明武咧就系香港气象学会嘅发言人嚟嘅。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同大家讲下咧专科门诊新症嘅轮候时间。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知道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啲人 1872311千禧年代。 翻嚟千禧年代啊！呢一节同大家讲下咧专科门诊新症嗰啲轮候嘅时间先。电话旁边请嚟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医生。早晨啊，刘家宪医生。 早晨啊，张小姐。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啊，你好啊。嗱，我之前见到医管局公布嘅嗰个最新嘅专科门诊个轮候个时间咧，即系以一啲稳定新症轮候时间嚟讲，话九龙西联网嘅眼科最长要等到接近4年，即系点解咧？同埋除咗呢个症之外，其他整体嚟讲，你点睇嗰个成个嘅轮候时间啊？ 其实专科门诊新症轮候时间一路以嚟都系我哋医管局好着意去。改善啦，同埋去整好啲嘅一個項目嚟嘅。咁啊，一路其實前年舊年開始啦，我哋已經係加咗好多唔同嘅措施咧，希望可以減低嗰個新症輪候嘅時間嘅。咁我哋見到啦，用翻上一個同一個年，即係啱啱公布嗰個時間啦，用翻舊年嗰個比較咧，其實我哋舊年超過100個星期嘅咧，就已經多過20個左右啦。今年就已經減少到9個嘅。咁至於有個別嘅科目喺個別嘅聯網咧，係稍微長咗啲嘅。譬如頭先主持所提嘅眼科喺九龍西嗰個眼科咧，主要就係我哋睇翻咧，因為九龍西當時佢哋嗰個人手嘅流失都比較多啊，再加上喺新冠疫情啦，九龍西喺明愛醫院咧，佢哋嗰個照顧新冠病人嗰個需求大。咁所以佢哋用嗰個當時佢哋睇症嘅數量咧，係的而且確減少咗嘅，咁就積存咗一啲新症喺度。咁所以一路拖落嚟嘅時候咧，就變咗今季我哋出嗰個數字咧，佢就比較稍為長嘅。咁其實我哋知道呢個情況，我哋已經著意咧去點樣去解決嘅啦。我哋希望咧可以喺個人手啦、配置啦方面咧，可以增加翻佢哋嗰個睇症嗰個數量啦，從而可以消化翻嗰條龍。再加上咧，其實我哋一路會諗緊咧喺眼科咧會開一啲。跨專業團隊的綜合診所，希望能夠利用到護士啦，或者一些專業的同事啦，譬如治光師等等咧，就可以將一些新症我哋睇先嚇，咁從而減低佢哋輪候的時間，同埋真係有咩事發現早有問題的話咧，我哋可以盡早可以揾醫生去幫佢解決嘅。 嗯哼，其實睇翻咧，即係除咗九龍西嗰度係嗰個聯網又講到眼科咧最長係205個星期之外咧，其實下一個再要數嘅就已經係去到港島西嘅內科啊，要最長等係135個星期嘅。咁其實譬如講話眼科，我睇翻其他咧就都係100個星期或者100星期以下啦。咁但係內科好似都整體要等嘅時間都比較長喎，係咪啊？ 其實我哋都睇翻嘅，有部分聯網，譬如港島西啦，佢嘅內科咧係會睇一啲全香港淨係佢會睇嘅病嘅，因為大家知啦，馬來醫院佢有個教學醫院啦，咁尤其是佢有一啲嘅過敏科嘅診所咧，其實全香港有過敏科專科醫生嘅地方咧，就係得九龍港島西有嘅啫，咁所以佢哋排隊嗰啲病人咧就會去曬佢哋嗰度排，佢結果嗰條龍咧就會比較長。咁我哋睇翻咧，其實係因為嗰度嘅病人咧，令到嗰個時間增長嘅。咁但係我哋雖然係咁樣，但係我哋都會諗方法。第一，我哋會將一啲過敏嘅病人咧，去揾第二啲聯網幫手睇啦。第二，本身港島西佢哋嘅內科咧，都佢哋會重組佢哋嗰個睇症嗰個方法，希望咧可以快啲縮短佢個輪候時間。咁另外一啲，既然我哋知道內科係我哋一個最多病人睇嘅地方，亦都係我哋最多市民關心嘅地方咧。其實喺啱啱嘅施政報告咧，我哋都已經承諾咗啦，喺嚟緊嘅2023-24嘅年度啦，即係話去到2024年嘅3月咧，希望將內科新症穩定新症嘅輪候時間咧係減20%嘅。咁希望可以咧少過100個星期之內咧，就所有全香港的病人咧，即係個整體嚟講咧，係可以睇到呢、這、一個內科的專科門診嘅。 嗯，有啲咩方法可以達到呢個目標咧？ 正如我先所講，其實在去年我們是一個很高層次去醫管局大會領導之下，我們是一些新的措施，希望可以加入到專科新症輪候的、輪候時間的，包括我們簡單來說就叫節上游、中間分流和放下游的。節上游很簡單，就是我們怎樣可以減少新症流入來我們專科門診，我們可以去尤其是在家庭醫學啦或者急症室，我們希望有些高級的醫生看看有沒有新症需要入來的，如果不需要的，我們可以給他去預約一些的檢查啦，或者教他們怎樣用藥啊等等。我們會有些專科醫生有一些會診的平台，尤其是家庭醫學的醫生，我們教他們怎樣去處理一些他們常見的一些疾病，以前他們其實未必懂處理的時候就會轉介的了，現在他們懂處理了，或者我們怎樣給他們一些提議呢，去減低他們轉介。咁中間分流呢，我哋最主要嘅頭先我提過，就係我哋點樣去製造多啲呢，我哋嗰啲跨專業團隊嘅綜合診所，即係各科我哋都希望有呢啲診所出現。第一，我哋可以利用唔同嘅專業嘅團隊啦，包括我哋護士啊，我哋一啲專職嘅醫療人員啦，咁可以呢盡快呢可以見到我哋嘅病人，俾佢哋一個檢查先，如果有需要嘅話呢，可以盡早見醫生。如果不是的話，其實都給病人一個安心，知道其實他的問題就不是很嚴重的，是可以做住一些檢查或者少少的一些治療先的。最後就是放下油了，我們怎樣可以令到我們的病人離開我們的體系呢，我們怎樣可以將一些康復的個案告訴他們，其實你就不用覆診的了，有需要的時候才再回來。但是有些病人始終可能要吃藥的，或者需要有一些定期的檢查的話呢，我們希望他可以去到一些基層醫療，包括我們醫管局裏面的一些普通科門診或者家庭醫學的專科診所。最重要的，我們希望能夠做到一些公司型的協作計劃，因為始終醫管局的人手呢，講緊是在看90%的香港的病人，我們希望呢是得到多一些私營醫生的幫助，去到將一些穩定的個案去轉介私家的醫生那裡繼續覆診。咁呢個我哋開始咗㗎喇，我哋喺內科啦、骨科啦同埋少少嘅精神科已經開始咗，咁都見到有啲個案呢能夠落到去睇，亦都係佢哋話返俾我聽，其實係方便咗嘅，因為佢哋係唔需要特登返嚟專科門診啦，喺屋企附近嘅家庭醫生已經可以睇到，亦都係可以睇密啲嘅，佢哋有一年有10個配額，希望可以定期啲密啲去睇醫生嘅時候呢，就有咩事可以同醫生傾呀，或者去話翻俾醫生聽，佢自己有咩嘅擔心啊等等。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希望話翻俾我哋嘅病人知咧，就係假如佢因為有任何嘅原因，佢令到佢嘅病情有變，需要睇翻專科醫生嘅話咧，佢哋係可以盡快翻嚟睇專科醫生，唔需要重新排過，亦都唔需要話再等好耐嘅時間嘅。咁希望俾病人一個信心咧，呢個係一個好嘅安排，可以方便啲睇醫生啦，可以多啲家庭醫學嘅概念出嚟啦，即係話有問題可以同佢家庭醫生講啦，亦都係一個信心，就係有問題咧，係絕對可以盡快翻嚟睇我哋專科醫生嘅。 頭先咧講到放下由呢個位置咧，講到話即係公司型一個協作嘅諗法啦。而家冇話幾多私家醫生即係都有參與，同埋如果真係去睇症嘅話，嗰、那個嘅價錢係咪都同睇公家一樣嘅咧？ 其實我哋而家有600多個私家嘅同業咧，係幫手我哋做呢一個計劃嘅。非常之好咧，就係佢哋係願意去睇一啲我哋一啲穩定嘅內科啦、骨科嘅甚至乎精神科嘅病人。咁至於病人方面咧，佢哋其實俾嘅價錢咧係仲平過睇我哋專科門診嘅。佢哋只係需要俾普通科門診嘅價錢。假如佢係攞緊公援啊或者一啲豁免嘅話，其實唔使俾錢添嘅。所以病人嚟講咧，第一，慳咗錢，方便咗，亦都可以有問題嘅話咧，可以同家庭醫生咧去多啲溝通，建立一個家庭醫生嘅概念。 好啊，咁另外咧就係頭先講到啦，話骨科啦、內科、精神科都有少少啦，嚟緊會唔會可能再擴展去多啲唔同嘅專科添啊？ 一定會嘅，呢、這個我哋概念都係希望多啲科咧。能夠可以去到家庭醫學嗰度睇嘅，但大家都明白啦，其他嗰啲科咧，譬如我哋講緊耳鼻喉科，又或者外科，咁外科就通常咧，佢哋做完手術啊冇嘢咧，就已經可以唔使覆診嘅。 咁即係啲需要多數係啲長期病患嘅科咧，我哋需要用呢啲呢個嘅方法咧，將一啲舊症咧能夠去離開我哋醫管局嘅體系。咁其他科我哋一定會再諗嘅。如果有需要嘅話，譬如我哋都諗過耳鼻喉，如果唔係一啲長期需要做檢查嘅，可能一啲鼻敏感啊。咁嗰啲咧，咁其實都可以諗去睇家庭專科醫生，又或者啲外科唔係關手術事嘅，譬如一啲前列腺腫脹、前列腺肥大嗰只，咁佢可能淨係食藥嘅，咁可能咧。在家庭醫生那裡也是幫助到的。 明白。剛才也一開始的時候說過，就說某些聯網可能呢人手流失，所以呢輪候時間都要長一點。最近呢就見到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就說過，說研究強制醫護人員要留在公營醫療機構服務一定的年期。其實醫管局怎麼看這個想法呢？即同不同意用這些方法來留住醫護呢？ 我哋會跟從翻政府嘅大方向啦，政府有咩嘅措施咧，我哋都會參與，我哋都會去一齊討論嘅。但我哋而家已經有一啲嘅方法咧，去留住我哋嘅醫護人手嘅，譬如我哋將會推出啦一啲買樓嘅，大家都聽過啦，點樣去幫助佢哋去上車啊？又或者我哋喺個晉升階梯方面咧，我哋係增加咗好多副顧問嘅醫生啊。甚至乎嗰啲顧問醫生咧，我哋都係呢幾年咧都增加咗好多咧，希望能夠留住佢哋嘅。再加上我哋而家有啲希望可以多啲退咗休嘅醫生翻嚟幫手啦。甚至乎去咗公家嘅、去咗私家嘅醫生咧，佢哋都會翻嚟幫我哋手嘅。咁啊我哋都會見到有啲私家嘅我哋叫做 part time 啦，即係一啲兼職嘅醫生咧，係翻嚟幫我哋睇幾個街症嘅時間啦。咁最主要一樣嘢，除咗幫助睇病人之外咧，其實佢一個成全嘅作用嚟嘅。 明白，好啊，多謝曬你，劉家憲醫生，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啦。 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帶，係早上嘅7:30至到8:30，天文台錄得大老山、長洲同昂坪最高持續風速每小時69、54同45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每小時82、77同68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日间风势逐渐增强，稍后转吹偏东风，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密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渐转频密，天气较凉，日间气温徘徊21度左右。展望明天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稍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今日举行，有来自世界各地200多名金融领袖出席。虽然天文台将会考虑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但是金管局昨日表明峰会将会如期举行，不受打风影响。而早前在外访期间确诊新冠病毒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黄昏抵港之后在机场接受核酸检测，其后政府公布陈茂波是属于康复个案，不具传染性，故此无需隔离，会出席峰会，但是不会参与宴会活动。政府就未有公布他的检测结果是阴性抑或是阳性。星岛日报报道。 明報的報導就提到，投資峰會再有一個人缺席，累計5名金融機構高層臨時缺席。除了資本集團行政總裁阿穆爾因為身體不適缺席之外，根據金管局昨日更新的活動日程，原定擔任可持續金融專題討論嘉賓的東方匯理行政總裁亦都不在名單之上。東方匯理表示，行政總裁因為緊急家事取消亞洲行程，對臨時缺席峰會感到遺憾。據了解，來港出席峰會的金融機構高層需要每日將核酸檢測結果交給金管局，而金管局亦都掌握晚宴的嘉賓名單，一旦有人確診亦都能夠追蹤，因此有關海外出席者昨晚可以豁免用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證，本地賓客就要繼續用安心出行。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 房屋局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显示，简约公屋租金暂定为同区的新落成公屋租金的九折，五月租估计是570至2650元，将会招标邀请有经验的机构营运和管理，会为租户和社区提供适切的社会服务。至于公屋提前上楼计划，政府已经确定九个公屋项目部分单位可以分阶段提早落成，可以有助14000户提早上楼。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入境检疫零加三设有头三日的黄码限制，影响旅客访港意欲。旅游业界建议团进团出方式，容许访港旅行团获豁免黄码限制进入相关处所。旅游业议会昨日下午同当局开会，提交过百个建议景点名单，包括两个主题公园、博物馆和文物古迹等。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表示，当局反应积极，期望这个月内获批，争取圣诞档期有访港旅行团抵港，初步吸引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等东南亚团来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4418宗确诊个案，连续两日回落至4000宗水平。不过输入个案就有437宗，占整体比率升至到去9.89%，是自7月4日以来的新高。卫生防护中心亦都系首次发现两宗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变种病毒株 XBB 嘅本地个案，涉及一名14岁少女同埋一名29岁男子。《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寻日3号强风信号期间，旺角一棵估计树龄超过150年粗壮细叶榕突然连根拔起倒塌，系一个星期内第二宗塌树意外。幸好冇伤亡，但系就再就古树保育同埋安全敲响警钟。有专家警告，如果当局仍然一贯漠视古树健康生长环境，香港下一代将会无法再见到百年老树。信报嘅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嘅社评话，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未受风暴影响，今日将会如期在港举行，咁有助向外传达香港回来了嘅信息。可惜香港仍然未落实零加零入境安排，否则的话效果可以更好。社评话，过去两三年国际形势多变，怎样克服种种不利因素，奋力前行才是真正考验。明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本地生产总值 GDP 连续三个季度收缩，而且跌幅扩大，远远差过市场预期，反映本港经济正急剧恶化。港府理应先检讨现行政策，再加以改进。奈何官员咬定本港经济是受到环球经济疲弱影响，甚至坚信只要多举办国际盛事，经济就会复苏，但是就忽视了社会复常对于复苏的重要性。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社评话，近年的虐儿个案频生，但是寄养家庭的数量一直不足，令到有需要的儿童难以获得合适的配对家庭。香港基督教服务处的调查发现，政府提供的支援和津贴不足是有心家庭却步的原因之一。社评说，政府要加强对寄养服务的支援，提高寄养家庭提供服务的意欲，等更多有需要的儿童获得良好照顾。文汇报社评。 信报社评说，坚持动态清零的内地富士康郑州厂区有大批员工集体返乡，主要原因是忍受不到防疫封控，为了鼓励员工留守岗位，厂方给予自我隔离的员工每日300元人民币生活补助。社评说，社会未复常，逆境求全之道在于复工，经济此轮要重启。内地如果不再无差别封控，精准地容许企业运作不受影响，经济前景有望拨开阴霾。信报的社评。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的消息先啦。咁较早前咧，九龙啊，呈祥道去观塘喺蝴蝶谷道对开嗰段咧有意外事故嘅，意外清咗场，不过仲系多车噶，龙尾去到丽景山路。呈祥道去观塘之前蝴蝶谷道嗰度附近咧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而家龙尾喺丽景山路。龙翔道去观塘喺虎山道桥底，亦都系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但系而家近住彩虹钻石山嗰段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交通都仲系比较繁忙噶。仲有就系新界嘅丁九桥，丁九桥之前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咁而家就比较多车啲啫，就冇乜挤塞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畅顺，右边线去尖沙咀就多车啲，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附近。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呢，就九巴、城巴、新巴咁多条嘅学校区嘅巴士路线就暂停啦。而仲有呢，就係因应香港迪士尼乐园暂停开放，咁所以巴士路线 R33、R42 呢都係暂停嘅。渡轮方面提下大家啦，咁因为大风浪啦，屯门往返大澳来往马料水至塔门同埋塔门至黄石，仲有就係愉景湾至梅窝嘅渡轮服务都係暂停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拎一点地区医疗系列，每集介绍唔同地区嘅康健中心同康健站。 中心有跨专业团队为会员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安排合适嘅健康教育，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 想了解当区嘅地区康健中心有咩服务，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港台电视3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拎一点入边嘅地区医疗系列啦。 地区康健中心， 健康齐掌握。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2022年11月2日，三号强风信号中午前维持，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今日举行，新增4418宗确诊，多13宗死亡个案。不满巴西总统大选结果，博尔索纳罗支持者堵塞公路。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啊，啱啱呢一节咧就上一节咧就同大家讲过，医管局公布过去一年最新嘅专科门诊嘅新症轮候时间嘅，咁就最长嘅咧就系九龙西嘅眼科啊，咁就要等205个星期嘅。咁如果整体嚟讲，譬如讲到去内科嘅话咧，咁可能等72至135个星期啦。咁其实大家有冇一啲去排等啊专科门诊嘅一啲经验咧，可以同我哋倾倾？可以打嚟1872311。而究竟呢啲咁嘅状况系咪大家可以接受咧，或者有啲咩改善嘅方案咧？我哋可以咧今日咧就同呢位嘉宾倾倾啦。有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连伟桥喺度噶，早晨，连伟桥。 早晨，张凤平。 你好啊，想睇下你点睇啊？即系头先讲到话最新公布嘅一啲稳定新症啊，嗰啲专科门诊嘅轮候时间。 其实个轮候时间一路都好长啊，咁我哋即係见到即係可能人口老化个时间真係越嚟越长，而家去到即係三四年都係好正常。咁除咗嗰个专科轮候时间之外，其实其他嘅医管局譬如可能等緊做一个超声波检查啊，或者做个电脑扫描啊，都係越嚟越长。咁有啲檢查都等到4、5年啊，甚至見過5、6年，我哋都見過咯。 嗯，其實你頭先話都即係譬如頭先講小檢查呢啲又要即係等啦，越嚟越長啦條隊。咁譬如啲新症嗰啲專科輪候時間，你見到係咪都係越嚟越長啊？ 其實係㗎，即係好似眼科啊，即係啱啱頭先講起眼科啦，同埋譬如骨科啊、內科呢啲，即係有關係長者經常用嘅科。在人口老化之下都是越来越长。咁即其实嗰个影响对于啲长者，除咗话即可能个身体会恶化啦，个病情恶化之外，嗰个情绪压力都好大囉。咁可能淨係听到医生话哦，你需要做检查或者你需要睇眼科，咁但係其实唔知咩事㗎嘛。咁嗰段等候嘅期间有啲长者好抑郁啊，即甚至使好多钱做其他嘢。 即都是因為未看到正式的醫生咯。 嗯，其實咧，我見到都幾有趣。譬如頭先講到話眼科可能都係即係長者會比較多用咁樣啦。咁又九龍西咧，佢就要等成205个星期咁，但係其他聯網嘅話咧，佢哋就都要100个星期以下嘅。咁點睇即係佢哋嗰個譬如唔同聯網嗰度，大家等候嘅時間唔同，你有冇收過可能類似嘅求助啊？ 其實都有，因為可能都好多因素影響，譬如即係嗰區嘅居民，佢會唔會自己去睇私家啊，或者個人口老化程度啊咁樣。咁我哋有啲長者即係見到哇，原來喺深水埗喺西九龍係咁長嘅時候，都會選擇為咗快啲，特登去跨區。咁譬如眼科呢個例子，我哋都有唔少長者係要跨區去南區，就係為咗快少少睇到咯。 嗯哼，咁其實除咗話跨區之外，頭先你都講啦，話可能等候嘅期間咧，長者都好心急，又會揾好多唔同嘅方法啦。你見到可能佢哋最主要即係用緊嘅方法係啲乜嘢？仲有啲咩即係資源佢哋可以運用得到嚟到？譬如係咪揾私家醫生啊？呢啲係咪一啲選項嚟嘅咧？ 其實好多涟漪效應啊，即係因為嗰、那個醫管局個等候時間長，咁即係可能佢哋會譬如經常會衝急症室啦，即係覺得自己好似差咗，係咪有事咧？咁樣就會衝急症室，咁可能呢度會有啲其實唔需要嘅醫療嘅服務啦。咁另外亦都會譬如有時買啲成藥啊，或者甚至啲非正規嘅療法啊，咁樣唔知個療效係點，亦都唔知個安全性係點。咁亦都有啲係會譬如翻國內啦，即係呢一兩年疫情就少啲，但係可能會翻大陸去睇醫生啦。咁亦都有啲就真係要節衣縮食去睇私家醫生啊，咁樣即係總之都係各樣嘅影響，未必直接係隻眼。可能或者其他身體可能喺個等候時間會差咗好多，但係咧就對佢成個生活好大影響。 嗯，其實咧我都見到就醫管局咧都有個講法嘅，就係話原因咧就係都有啲人手流失啦，同埋喺疫情期間咧就即係都要可能係要去處理其他嘅症啊，咁所以咧就變咗會影響到嗰個嘅輪候時間啦。咁你又點睇嗰個嘅解釋咧？同埋而家會唔會都開始陸陸續續見到即係疫情之後開始啲症可以快翻少少咧？ 其實疫情又一定有影響嘅，即係尤其是可能有啲非緊急嘅手術啊咁樣，咁都有啲長者佢哋對新症第一次見醫生都會推遲咗。咁但係係咪最主要嘅原因呢？又未必係咯，因為始終喺疫情之前，其實即係可能10年8年嘅呢個問題，即係都更長噶啦，即係長期都係個輪候時間好長。咁所以其實就算冇疫情都一樣要等咁耐，咁你話會唔會疫情過咗之後，個問題就自然解決呢？我諗就唔會啦，隨住人口老化。咁所以真係要諗一啲結構性啲嘅方法，點樣去長期解決呢個問題，就唔係即係諗住等疫情過咗就乜事都冇咯。 嗯，頭先咧我同阿劉家憲醫生傾嘅時候咧，佢就話即係有三個路向啦，即係分別係接上游、中間分流、放下游咁去做。咁譬如佢話個中間分流嗰度咧，其實就係話想去引入一啲即係專科嘅綜合模式嘅專科門診服務，咁啊呢啲咧就係就由醫護啊或者專職嘅醫療人員咧做咗個分析檢查先，咁就睇下即係就唔使即刻全部都係等緊見醫生，咁條隊希望可以做到個分流啦。咁以你去了解嘅話，大家即係對於呢啲諗法係接唔接受嘅咧？ 其實係好嘅，因為即係我哋一路都見到有啲專科嘅。即係新症啊，或者舊症都好啦，其實未必需要一定喺專科度睇嘅。咁變咗有個分流嘅話，其實好多可能喺基層醫療嗰度已經可以處理啦。譬如我舉個例，有啲即係關節痛啊，或者後背痛啊，即係老人家好常見呢度痛嗰度痛。咁好多時，譬如你要等骨科，可能都要等幾年。咁可能譬如喺康健中心或者基層醫療嗰度分流咗嘅。佢做啲物理治療啊，或者中醫嘅針灸啊，其實都即係已經舒服咗噶啦。咁其實都唔需要真係要等骨科。咁其實眼科亦都係啦，可能有啲 眼嘅毛病，可能檢查咗可能係老花嘅啫，其實根本就唔使等幾年等去眼科。咁而家就一律都要等到幾年之後先知咩事。咁但係如果喺基層醫療嗰度有啲檢查或者甚至有啲治療嘅話，其實未必一定要專科。咁另外就係、其實有啲長者佢同時睇緊係好多專科，咁我哋見過有即係十科八科都唔係太過出奇。咁呢度有冇辦法去諗下可以將幾個專科同時係可能有一個主診醫生啊，或者老人科醫生啊去監察住？咁其實唔使睇咁多科呢，咁亦都會即係減輕到一啲唔係咁必要嘅醫療負擔咯。 嗯，同埋咧，佢哋講到話放下游嗰度咧，就話啊，即係睇下係咪可以有一個共同治療嘅模式咧，同私營嘅機構合作嘅，咁病情穩定嗰啲內科嘅專科門診病人咧，就可以喺社區跟進。咁頭先啊，劉醫生咧就話啊，而家骨科啦，同埋有啲精神科咧都有做緊啦。咁你覺得個方向又係咪可取啦？ 其實是要的，因為現在很多的即是長期的護理啊跟進那些都在專科那裡做，那變了其實是個惡性循環，因為有時有些醫生可能他怕在專科那裡譬如轉介了去門診啊或者是基層醫療的話呢，那他如果有什麼事他要重新排過呢，那又要等很久才回到來，那所以就繼續留在專科那裡啦。咁變咗個個都係咁樣，即係可能已經大致都係冇事㗎啦，好平穩㗎啦，都繼續留喺專科嗰度就惡性循環啦。咁、那個輪候時間越嚟越長，咁越嚟越長，你又驚排唔翻條隊咧，又繼續留喺度，咁變咗就一路越嚟越長。咁所以其實要諗下嗰個制度上係點樣可以將啲即係去翻基層醫療嗰度處理啦。然之後確保如果真係有變化嘅時候，可以快啲翻專科咯。 嗯哼，嗱，施政報告咧，即係最後問埋呢個咧，就話目標係下一個年度就縮短內科嗰個嘅穩定新症嘅輪候時間，去到大概即係100个星期左右啦。咁你覺得呢一個100个星期呢一個時間係咪就係接受到啦？同埋其實其他專科都使唔使去設立呢一啲目標咧？ 其實內科即係今日都有講，就唔係排得最耐嗰、那個，咁有其他科，譬如眼科啊或者骨科，其實同樣都排好耐。咁所以希望嗰個指標就唔止係限於內科啦。咁但係要真係要將個輪候時間減翻低嘅話，除咗頭先講過嗰啲之外，亦都真係好靠公私營協作。咁而家即係施政報告提到嗰個公私營協作，話將啲內科嘅症啊，主要都係可能高血壓啊、糖尿病呢啲去私家嗰度。咁其實我覺得應該研究一下其他科，譬如眼科或者骨科，亦都可唔可以公私營協作咧？即係亦都去揾私家幫手咧。咁變咗即係呢啲重災區都全部可以將一啲醫療嘅負擔去翻私營嗰度。咁可以每一個專科其實都有呢個輪候時間嘅指標咯。 嗯哼，好啊，多謝曬你，連偉橋，同你先傾到呢一度啦。連偉橋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幹事嚟噶。咁大家對於喺專科門診嗰度輪候嘅時間咧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1。電話旁邊有黃女士喺度啊，早晨，黃女士。 系早晨啦，凤萍，我咧就讲我嘅个案嘅。咁我咧就系、有骨质疏松啦，咁我个肩膊咧就退化嘅，咁咧就好多嗰啲神经线啊扎住，咁咧个手指咧啊膝下边嘅三个手指就痹痛嘅，咁咧就影响我嘅睡眠质素嘅，咁啊照咗 X 光咧，咁咧就攞去，我系住南区嘅。咁就攞去馬嚟排期啦，咁呢就排期呢就我已經而家已經排咗4个月啦，咁就見醫生呢仲要係出年嘅11月23号先就見嘅骨科醫生，咁佢哋呢就話呢已經係用最快嘅方法轉介我去麥理浩見醫生㗎啦，佢話如果喺馬嚟呢你冇2年半至3年呢都冇機會去見醫生，咁令到我哋而家有啲痛症呢又 負擔唔到去睇嗰啲私家咧，咁我哋真係一個好大嘅受害者咯。嗯、希望即係李家超講話，即係呢個施政報告去改善啊，點樣點樣啊，咁真係會落實到，真係改善到我哋啲咁即係基層嘅人士咯。 嗱、嗯，但如果佢話啊，譬如真係有個嘅目標，譬如內科咁有個目標啦，就要等100个星期，咁其實數埋都差唔多2年喎。咁如果真係一個咁樣嘅要等嘅年期，你又覺得點樣呢？ 咁啊，梗唔理想啦！而家我痛到不得了啊，好痛啊，知唔知啊？咁啊，即系见咗医生，仲要如果转介做物理治疗，又要排啊！我哋都上咗年纪嘅，我心谂我已经跛咗噶啦。我觉得香港嘅医疗真系要调整啊，咁样。 好啊，明白晒黄女士嘅谂法啦，多谢你嘅电话啦。咁啊，头先咧就同到啊连伟桥咧都有倾过啦，就话佢话其实而家见到咧就净系内科嗰度咧就有一个嘅有一个嘅目标咧，就希望系100个星期入边系可以系新症嘅轮候时间。咁但系佢都话到咧，其实好多即系随住人口老龄化咧，其实好多其他嘅症状咧都需要，譬如头先讲到嘅骨科啦，或者眼科等等的。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如果爱可以量化的话，爱的单位会是什么呢？在庄梅岩剧本集《最后礼物》里面，爱有时候就是充满铜臭的银码。 剧中有一场兄弟二人对簿公堂的戏码，老伙计闲审作工的时候讲到， 钱就是爱，是好事贿，但是中国人就是这样，我们这辈就是这样，锡他就会分给他。 而欧阳晴亦都讲过，我没当是遗产，我当是赔偿。表面上两兄弟争的是遗产，但潜意识里面他们争的是父亲亏欠自己的爱和肯定。 为人父母者，当有两个或以上的子女，自己应该怎样做到真正的公平？人到底是会倾向拉仔拉心肝，还是会偏袒长子长女？就算找了世上所有的教科书，相信都不会找得到模范答案。 欧阳希好奇见尽争产风波的马律师会怎样处理自己身后的遗产。原来马律师早就将家产分配给仔女，原因是一早分晒没悬念，同埋将啲钱早啲分俾仔女，先真系帮到佢哋。而剧中亦都轻描淡写咁提到，哪怕已经分配好家产，但仔女仲系会为马律师庆祝生日。比起嗰啲以家产威胁仔女要尽孝嘅父母，呢一种父爱同孝道睇起嚟纯粹得多。 如果冇马律师嘅智慧，咁又点算呢？我有个朋友对个女百般宠爱，有人问起佢打唔打算再生第二胎。他就说，虽然都担心个女没有细佬妹一起玩会好闷，但是一想到自己实在太锡个女，担心以后会对细佬妹不公平，所以都是打消了念头，自己花多些时间陪个女玩就好。假如每一个父母都有这样的自觉，或者就已经是送给儿女最好的礼物。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最后礼物》，作者庄梅岩，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上午九点在中环四季酒店四季大礼堂召开，超过200名金融机构负责人将会出席。摩根士丹尼、瑞银、高盛、汇控、渣打的董事长或行政总裁和中国银行行长等分别在三场专题讨论中发言，探讨各地央行加息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滞胀挑战，以及金融科技和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峰会同时设有内地政策环节，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中证监副主席会以预录访谈形式分享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观点。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海事处话领港服务将喺今早十点半起暂停。署方提醒船东、船只代理、船主同其他港口使用人士注意。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宣布，由于天文台可能最早在中午12点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乐园今日暂停开放。迪欣湖活动中心在上午9点开放至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另外，昂坪360宣布受到3号强风信号的影响，今日的缆车服务仍然需要暂停。昂坪360将在天气好转后尽快恢复缆车服务。运输署表示，多条巴士路线暂停服务，因应教育局宣布所有学校停课，九巴、新巴和城巴相关行走学校区的巴士线暂停。龙运巴士因应迪士尼乐园暂停开放， R33 和 R42 亦暂停服务。南韩军方说，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3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向屈陵岛方向飞行之后坠入公海。当局向屈陵岛发出疏散及防空警报，呼吁居民都就近的地下设施暂避。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军方正分析导弹射程、高度、速度等数据。总统尹锡悦指示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日本共同社报道，北韩的导弹看来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上周九点，强烈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230公里，即是北纬20.7度、东经15.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在早上的7:30至8:30，天文台录得大老山、长洲和昂坪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每小时69、54和4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每小时82、77和68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日间风势逐渐增强，稍后转吹偏东风，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密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渐转频密，天气较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1度左右。展望听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稍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33点，跌122点，成交金额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55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63.6升2毫，腾讯控股223.4跌4蚊，美团系136.9跌2.7，阅里巴巴65.05跌1.05，京东集团153.9跌3.4，药明生物37.85跌1毫，信宇光学科技78.35升3.3，港交所225.4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7.43，瑞士法郎0.999，加元1.362，人民币7.284，英镑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0.989，澳元对美元0.6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4点，跌24点。港金报154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8.51美元，卖出1648.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咧，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子山隧道附近咧就有意外嘅，咁啊龙尾去到北架山花园噶啦。沿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附近咧有意外，龙尾到北架山花园。而呈祥道咧亦都系有意外噶，呈祥道去荃湾喺明爱医院对开有意外啦。咁现时近住明爱医院苏屋村嗰段咧就比较挤塞嘅，呈祥道就有荃湾方向，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净系告示打道东行比较多车啲，龙尾马斯道；红隧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较为多车。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同埋连接路咧有车速限制嘅，咁啊车速限制咧而家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因为受强风影响啊。九龙油塘嘅高超道因为有啲紧急嘅水管维修要进行，咁所以高超道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大本营对开嘅快线咧系封咗路嘅，咁啊经过时间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纳米火粒咧，实际上系点样用啊？ 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系副教授蔡中恒， 呢个纳米医药咧，个呢个领域大概有20-30年历史到啦。咁佢个意思就系话，用一啲纳米咁细嘅材料咧，然后可以去咧辅助一啲药物，可以有系统咁样传递到去身体有病发嘅位置，咁从而产生嘅医疗嘅作用。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2022年11月2日，三号强风信号中午前维持，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今日举行，新增4418宗确诊，多13宗死亡个案。不满巴西总统大选结果，博尔索纳罗支持者堵塞公路。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翻翻嚟有千禧年代啊！呢一节咧同大家去关心一下香港啲房屋嘅政策啊！咁我哋电话旁边揾嚟全港关注㓥房平台嘅召集人邓宝山喺度啊！早晨，邓宝山。 早晨，张凤平。 早晨，你好啊！嗱，我哋见到咧最新一份嘅长远房屋策略嘅周年进度报告咧，就话政府估算啊，住喺一啲环境欠佳嘅住户咧，就系去到127,500,000户嘅，当中㓥房户咧就大概有93,000+户啦，93,000+户啦，咁按年咧就多咗1,400户。其实咧，即系嗰个两个数字咧，好似睇翻同2018年之前嗰啲几年去比较，都好似比较高，系咪啊？你哋点睇？这个数字啊， 系啊，其实过去五年都一路有增长啦。或者如果再睇翻由即系2014年公布呢个长策报告嘅时候咧，那个数字其实一路升嘅。咁我估我哋都想提翻咧，所谓嗰个93,600咧，其实嗰个实际数字唔系呢个噶，因为呢个数字佢系一个即系估算嗰、那个嗰个房屋供应量。咁所以咧，佢其实系减咗一个重叠嗰个数咧。其实因为佢有另一个项目咧，就系讲紧嗰个重建嗰个单位啊。咁所以嗰度咧，其实都系有大概13,800户嘅喺佢个长策报告有讲。咁所以實際嗰個數字咧，其實係應該係107,400嘅。其實咁呢個數字咧，無論係喺嗰個長策報告一路公布嘅時候都係新高啦，甚至咧比起啱啱即係上年公布咧，即係嗰個因為租管嗰個條例實施咧，有個租管有工作小組 去報告嗰個數字咧係100,943咧，都係高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其實而家嗰個即係劏房嗰個數字，其實係喺咁多屆嘅政府咁多年都話即係好重視房屋嘅問題，咁但係其實一路都係上升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政府係必須要正視嘅問題。 嗯，不過咧，其實頭先即係鄧寶山就講到啦，就話有個數字係107,400嘅，因為咧嗰個就係冇扣到未來十年受重建影響嘅樓宇，咁樣咧個劏房個數字咧，如果喺今次嘅報告入邊咧，就應該呢個數先至啱。咁其實咧，即係除你哋去睇嘅話，呢一個係咪都已經係夠準確顯示到即係香港總共幾多嘅劏房户噶啦？ 其實嗱，因為劏房呢個講法咧，其實都會係有得比較即係比較廣義啲嘅講，或者你比較狹義啲講啦。咁如果我哋講緊比較狹義啲講，用翻即係統計處嗰個做嗰個數字咧，就係講緊嗰個即係叫做屋內互通、屋外互通，即係嗰個講法咧，其實就係呢個數咯。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緊劏房，亦都有一啲即係無論譬如關愛基金咁咧，其實佢都係講緊同呢個長策呢一個嘅講法比較接近嘅，就係嗰啲所謂居住環境欠佳，咁所以其實係包埋咧，就係嗰啲工廈啊、商廈嘅劏房啦，或者係嗰一啲即係天台都會包埋嘅。咁所以其實即係睇下你用邊個即係定義去講啦。咁但係就即係如果係計埋嗰一啲即係不適切居所咧，其實就去到127,500咧，就係呢個就係即係政府一長策呢個數字。但係如果我哋用狹義嗰、那個講法其實都係超過100,000咁樣，所以呢個我諗即係兩個數字其實都係即係反映緊某啲嘅現實啦。咁呢個我都想再補充一樣嘢咧，就係頭先講嗰100,000即係7,400咧，其實佢呢個數咧，即係我睇翻個長策報告咧，佢就話其實係根據翻2021年嘅即係人口普查嘅數字嚟嘅。咁所以我諗都係現今為止應該係比較即係準確嘅一個數字嚟。 其實頭先你都講過話，即係呢幾年咧都見到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就是在劏房户的数字上面，其实你看是有些什么原因，还有如果是这样，就是原因有没有变，会不会还继续升？ 是啊，因为我估即係我諗香港嘅房屋問題其實都大家都比較清楚，就一定係即係基層嘅居民，其實當佢又未上到公屋嘅時候，其實佢只能夠喺個私人市場去解決嘅房屋需要啦。咁而喺咁嘅情況底下，即係因為佢又即係嗰個即係人工唔係好高咁樣，咁、那個收入未足以佢可以去租住一個即係私人嘅單位，咁所以咧就衍生咗一個劏房嘅市場咁樣。咁所以我諗其實即係睇翻呢五年呢十年嘅香港經濟放入氣又跌啦，咁但係都即係經歷咗好多即係經濟嘅不景嘅狀況，特別我諗疫情都受影響咁樣咧。咁所以我諗其實即係喺有限嘅入息裡面，佢能夠去解決佢嘅房屋需要，可能只能夠去選擇呢啲不適切嘅居所咧。咁我諗政府過去即係都係講下我要起舊嘅公營房屋啦，咁就可以解決個問題。咁但係過去呢十年，大家見到啦，即係其實十年前其實嗰、那個即係輪候冊其實係等2.7年，而家去到增高其實6.1年咁樣。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其實嗰個房屋供應不足啦。咁但係去到今屆政府啱公布施政報告，佢仍然係講緊興建即係房屋啦咁樣。咁當然我哋都係樂見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始終都係遠水不能救近火啦。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其實對於嗰個劏房嘅規管，咁甚至我哋團體都有講，係咪都要去逐步去取締劏房咧？令到即係個數字唔好繼續去飆升，咁我諗政府其實都係需要去積極考慮。 頭先講到話即係遠水不能夠近火咧，即係講緊話個建屋水平可能就未必能追得貼啦。不過咧，即係如果睇翻其他啲政府做過啲政策嘅話，睇下你點睇嘅。包括咧就係、是、可能以前做過啦，就係、是、過渡性房屋嘅項目啦，同埋一啲即係租管嗰個嘅安排啦。咁呢一啲其實係唔係都可以suppose 應該啊理論上就可以係。是舒緩到嗰個劏房户上升的個問題，但係而家好似實際數字上面就睇落去係好似未見到喎，點解會有咁樣嘅即係落差咧？ 係啦，因為嗰兩個政策就都有唔同嘅。咁譬如過渡性房屋，其實都係想透過即係起多啲屋啦，因為起唔夠公屋啊嘛。咁所以就希望用一啲快捷啲嘅方法，咁啊起一啲即係叫過渡房屋，咁就可以讓到一啲劏房嘅街坊可以即係搬去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實際上年過去呢五年，其實就起咗5,000+個單位啫。其實咁就佢原本嗰個數字其實係目標係20,000嘅，咁但係個20,000其實係未達標嘅。咁可能去到後年其實先至可以即係。 接近到5万，咁所以都系5000个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就睇翻，即係過去呢屆政府透過過性房想解決即係劏房問題或者減少劏房嘅供應咧，其實似乎就唔係好即係有成效啦咁樣。咁我諗呢個係一部分。至於頭先講租管咧，其實租管主要係其實規管緊喺嗰個私營租務市場嘅嗰個即係不良嘅一啲即係租務嘅一啲行為咁樣。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其實即係當然係好嘅，其實咁但係佢個目標根本唔係為咗減少劏房嘛。咁甚至我哋都一路喺嗰個即係租管條例實施嘅時候，我哋都提其實需要有起始租金。咁因為佢冇起始租金嘅時候咧，其實就亦都嗰個規管其實亦都形同虛設啦。咁啊，啱啱即係一月即係今年一月實施啦個租管條例。咁實際上面其實我哋睇翻嗰個成效咧，其實卻係即係相差人意嘅，包括好多嗰個新簽嘅租約咧，其實冇跟租管條例啦，或者其實好多嘅租約根本係未去更新啊，咁所以咧，喺嗰個條例裏面咧，亦都冇保障到一啲源頭嘅租約咁樣。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好大嘅問題。咁但係當然整體嚟講，其實租管本身都唔係為咗即係減少劏房，其實去實施。咁所以我哋覺得整體嚟講，即係政府其實都係需要有一個即係指標嘅，即係話即係特別今屆政府咁重視 KPI 嘛。咁究竟個劏房數字係咪需要去減少？而減少嘅過程裏面，其實佢又需要有一啲比較嚴格啲嘅規管，呢個亦都係我哋自己即係個團體其實係有提議嘅一啲嘅做法。 嗯哼，咁譬如喺施政報嗰邊提到嘅，即係簡約公屋又係咪一個可以減到劏房嘅方法嚟嘅咧？嗱，施政報告就話未來5年就推30000个全新嘅簡約公屋嘅單位。尋日咧就成成連個租金水平都出埋啦，咁就應該傳統公屋嘅9折啦。咁就視乎個單位面積咧，就會估計係570蚊去到2650蚊。咁呢一個簡約公屋成个计划，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可以减劏房户的方法？ 我想两个部分对于这个问题，就是说譬如我们看上海政府，他就用过渡性房屋就定落起20000单位，今天政府就用另一个方法叫做简约公屋，其实背后的逻辑其实类似的，他就现在说30000，当然我们其实要看就是究竟这5年是不是起到30000。咁但係根據即係施政報告講咧，其實去到即係2024、2025年咧，先起到1000嘅啫。其實咁，所以我哋其實就即係唔係好樂觀啦。咁佢5年裏面能唔能起到30000咧？咁呢個係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哋都成日想講就係話咧，無論你係過性房屋又好，或者簡約公屋又好，假設嗰啲街坊真係搬咗去嗰個簡約公屋，或者搬咗去過性房屋，其實個劏房都繼續存在噶嘛。即係如果我哋唔係有序地咧去取替嗰啲劏房嘅話咧，其實劏房其實係冇減少嘅，即係個社會仍然係有啲貧窮嘅人，佢都需要去解決嘅房屋需要咧，佢都要搬入去劏房。咁所以我哋覺得其實整體咧，其實佢要去比較有啲長遠嘅規劃，除咗喺嗰個即係公屋嘅供應啊，或者係一啲過性房屋嘅供應，即係需要有個規劃之外咧，其實點樣可以去有序地去減少劏房咧？包括我哋都覺得係咪應該要喺嗰個長策報告裏面去納入咧減少劏房作為一個目標，然後我哋每年咧都係去推算究竟我哋嘅劏房數目有冇減少過咧？呢個係我哋自己即係平台嘅建議咧。 嗯哼，其實仲有冇啲其他嘅建議咧？因為我見到即係施政報告出之前咧，都政黨團體都希望即係政府好似頭先你咁講啦，就希望政府會有一個個別劏房嘅目標時間表咁樣嘅。咁其實而家暫時就未見到有嘅，即係你哋又覺得咧個時間表啊路線圖應該係點樣行咧？ 是啊，我哋其實喺施政報告發表之前咧，我哋都做咗個記者招待會嘅，其實都係公布咗我哋嗰、那個取締劏房個方案嘅。我諗其實而家最大即係、就是、面對取締劏房嘅困難喺邊度咧？就係、是、話啊，咁取締咗即係佢哋嗰個不適切嘅居所，咁佢哋住邊咧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有個安置政策啦，同埋我哋覺得即係其實唔會一下子取締曬100000劏房咯。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其實嗰、那個即係佢哋嗰個居住環境一定都會係更加惡劣。咁所以我哋就係諗緊點樣可以有序地去取締劏房。咁我哋自己就建議咗一個做法嘅，就係、是、按照嗰、那個即係、居所嘅惡劣程度咧去逐步取締嘅。咁我哋自己有個時間表，就覺得即係10年裏面咧係減少劏房數字一半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如果是100000的話，就希望在10年裏面去減少50000，那這個都是我們的目標，那即是我們都覺得需要去起動的，即當然你說是不是真的能夠具體去實現，但是我們連目標都沒有，其實我們就 就幾難咧，即、就、係、是、會去朝住呢個方向咧，即係喺個政策上面咧，去有一啲嘅完善咯。 嗯，好啊，明白曬，多謝曬鄧寶山，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鄧寶山咧就係、是、全港關注㓥房平台嘅召集人嚟嘅。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咧就同大家講下寄養家庭呢個話題啊。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失物認領處》第十八集，少年不識愁滋味。郑子成饰演成叔， 讲真啊，佢同个女同学做咗咁耐朋友，有心揾有心问，佢点会揾唔到啊？可能佢自己其实心知发生咗咩事。 失物认领处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啊！嗱，寻日咧就见到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有一项咧关于寄养家长嘅意见调查嘅，咁就发现咧接近两成嘅受访寄养家长咧都话将会喺三年之内就退出服务啦。咁当中有啲乜嘢原因咧？同埋对于一啲等紧寄养家庭嘅小朋友嚟讲个影响喺边咧？我哋今日就请嚟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总主任江家慧同你倾倾呢个话题嘅。早晨啊，江家慧你好。 早晨啊，张凤平你好。 你好啊，嗱，先问一问啦，即系寻日见到你哋呢一个嘅调查出咗个结果啦、嗯。其实系本身做呢个调查有啲咩谂法，同埋调查紧嗰啲对象系咪都可能过往你哋接触开嘅啲寄养家庭啊？ 嗯嗯，本身我哋喺服务咧都已经有成四十几五十年嘅历史啦，咁一路见到都系寄养家庭嘅数目咧系不足嘅，咁而近一两年咧，我哋觉得系话个情况系。越嚟越嚴峻啦，所以就我哋諗呢不如做一個調查，了解一下真正嘅一啲根因係點樣對症落藥啦，同埋睇下喺現時做緊嘅寄養家長嚟講呢，佢哋覺得有啲咩支援可以更加支援到佢哋、嗯、我哋就派發問卷啦，同我哋而家我哋督導緊嘅家長，咁都有九成嘅人係有回呢個問卷翻嚟嘅，咁所以都係見到好有代表性，同埋我哋本身基督教服務處咧，就係、是、佔咗而家所有全港嘅寄養服務20%到嘅代表性啦，咁樣咯。 嗯哼，其实而家即系睇到你哋话揾咗出嚟啦，头先都讲到咧，就话都系非常之唔够寄养家长嘅。咁、嗯、我想先即系帮听众都问一问，其实通常边类小朋友会合资格系申请寄养嘅服务嘅咧？同埋即系以过往你哋去睇话唔够，其实有几多小朋友系等紧，即系配对嘅时候有几唔够咧？ 好啊，簡單講啦，小朋友如果屋企佢自己本身嘅家庭遇到一啲困難啦，例如爸爸媽咪有虐兒嘅情況啊，有暴力啊，同埋自己嘅狀況，例如係吸毒啦、坐監啦，或者一啲精神健康嘅出咗問題啦，嘅小朋友唔能夠住屋企咧，都。首選都可以是去到寄養服務，因為我們是全港唯一一種呢是提供家庭式的兒童住宿服務、啊、所以那個不夠法是怎樣，我跟你們 share 一下，譬如現在呢其實香港是有政府資助了大概1000個名額呢是可以照顧這類的兒童的，但是真正入住的呢就只有大概800個，那為什麼呢？那200個究竟是不是沒有需要呢？咁當然絕對唔係啦，嗰200個嘅空缺呢只不過係因為唔夠寄養家庭，所以安排唔到小朋友去入住。而我哋睇到呢，包括而家進行緊配對啦，又或者呢難於配對唔成功配對嘅小朋友嘅數目呢，加加埋埋都多過300個㗎。咁即使話有兒童存在，有名額已經分配咗資源落嚟，但係用唔到呢，就正正係因為唔夠寄養家長囉。咁而我哋嘅調查結果呢，佢哋係流失有兩，我哋都好驚訝，因為有兩成呢表示三年內都會退出。主要嘅流失嘅原因呢，就係佢哋健康狀況下滑啦，有自己人生嘅計劃啦，例如呢其實我哋好多寄養家長呢，有六成幾呢都超過60歲㗎喇。咁所以佢嘅拍檔、佢嘅伴侶呢都可能60-70歲呢，佢哋有自己人生計劃，就係照顧返自己屋企人啦，又或者甚至係湊孫啦， 咁最近的確今年多咗啲家長咧係需要移民噶。咁第三個原因咧就係佢哋覺得照顧壓力太大啦。我哋都做咗十幾廿年，有一個家長仲做咗30年添啊。佢哋覺得個壓力太大啦，壓力大都唔緊要，但係最令到佢哋唔舒服咧就係覺得喺寄養服務喺香港根本都不為人知啦，又冇足夠嘅認同啦，咁等等都係導致流失嘅原因咯。除咗佢哋老齡化之外， 咁如果你即係睇到而家嗰個嘅寄養家長啦，即係可能有你機會再少啲嘅話，咁其實對於有需要嗰啲小朋友嗰個影響喺邊度咧？即係有寄養家庭同埋冇，可能對佢哋嘅成長嘅發展個分別喺邊啊？ 當然政府呢係都會照顧每一個有需要嘅小朋友嘅，唔會令到佢哋流連喺街啦。但我哋自己去睇呢寄養服務所頭先講呢係唯一一個家庭式嘅照顧。個好處呢就係一比一啦，即係照顧者同埋小朋友呢係緊貼地，嗰、那個照顧者係完全係由佢自己緊貼地去照顧一個小朋友嘅。咁就算根據一啲理論都好啦，我哋知道幼兒尤其是好細個入嚟我哋寄養服務嘅咧，佢如果有一個穩定嘅照顧者去照顧咧，幫佢建立個安全感啊、依附關係啊，其實有曬研究咧，就係令到個小朋友咧個身心甚至腦部嘅發展都係健康啲嘅。咁所以我哋係好鼓勵咧。如果小朋友咁不幸要离开屋企居住，寄养服务一定系首选。而家只不过奈何咧系唔够，即系寄养家庭咧，所以我哋都有几个建议噶，我喺度同大家分享下，好唔好啊？咁我哋第一个建议咧就系觉得个支援配套唔系好足够啊。嗱，责任大一定嘅，照顾小朋友我哋都唔想同啲家长讲责任系好低，但系佢哋需要嘅咪支援咯。例如他們想拿幾日假或者一兩日假去做自己私人的事務呢，現在是年終無休地去照顧的。我們知道呢是有一個替假的機制的，但是當家長要替假服務的時候呢，他們的津貼是會被扣減的、哦、那所以呢就有些不近人情啊。那所以我們大力倡議呢就是 在一些多寄養家庭的區份，政府可不可以建立一些呢鼓勵政府呢去建立一些寄養服務的支援中心啊，咁等到有需要的家長咧，我哋有社工啦，有幼兒工作員啦，嗰度咧可以幫佢哋暫托住個小朋友，等佢哋去休息一下，然之後就即係都要打，即係都要加油噶嘛，係咪？都要同自己去再吸啖氣，又再照顧我哋嘅小朋友，因為我哋嘅小朋友係絕對唔容易噶照顧，因為有四成咧都係有 SEN， 即係特殊學習需要啊，咁所以。照顾的家长如果365日24小时这样运作呢，其实寄养姨姨都说我们又年纪大啦、我们又不是机械人啦，其实都真的值得有个 break 咯。 还有什么建议呢？ 还有就是调升那个津贴令到小朋友有一些特殊的教育津贴可以 fulfill 到啦。第三就是最重要呢，是提升政府牵头呢去做大力的宣传，去提升呢个认同感啊，对于寄养家长嚟讲系好紧要咯。 咁对于即系家长有兴趣做寄养家长嗰啲咧，剩翻几十秒时间，其实佢哋点样先至会合乎资格去做噶？ 其实好简单嘅啫，佢一个普通嘅家庭，25岁以上，有一个固定嘅床位俾小朋友，情绪当然要稳定啦，经济稳定啦，咁就已经可以申请噶啦，可以随时打电话嚟俾我哋24926088，揾我哋嘅当值社工就可以申请到噶啦。 好啊，多谢晒你啊，江家伟，今日咧先同你倾到呢度啦。江家伟咧就系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嘅总主任嚟嘅，咁佢哋咧就系有个调查啊，就访问咗即系佢哋嘅一啲寄养家长啦，就话咧其实即系有九成嘅家长咧有回应到，咁亦都就当中咧有两成啊就话嚟紧三年咧可能会退出寄养家长嘅呢一个服务噶。咁今日咧千禧年代就先同大家讲到呢度啦，听日继续。